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凌晨北风渐起，天气转晴。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将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此外，交管部门提示，近期选择去崇礼体验滑雪运动的市民朋友有所增多，京藏高速周日中午至傍晚进京方向的车流较为集中，部分冰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特别是市区内的北海、什刹海、陶然亭等公园周边停车资源和道路通行能力有限，周边道路容易造成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方式，选择好出行路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组资讯，专门给大家找了一些北京周边适合冬季出行的地方，您可以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啊。首先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地方呢，它曾经因为一部电影而大火。哪部电影呢？叫让子弹飞。没错，姜文的一部电影啊。那这个电影呢也是火了，拍摄地叫白河峡谷。每年到了冬天，这个地方都会引得一众户外驴友是踏冰而来啊，感受乡野山村的纯净气息。那在北京的旅游圈的冬季里，白河走冰的出镜率恐怕仅次于温泉跟滑雪，所以你可见这个地方的受欢迎程度。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地方的景色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苍茫的高山之下，白河边隐隐地盖着一层白雪，然后顺着露出的土路延伸到远方，路边的树伸出它光秃秃的枝桠是直指天空，像是有一种不甘的诉说。寒风不时撩拨着白色的芦苇荡，将耀眼的阳光切割出温柔的轮廓，然后再传递到每一个游人眼中。一路走来，您就如同浏览着画卷，一种上世纪乡村文艺片的画面随时扑面而来。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啊，现在去啊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温度已经达到零下十几度了，所以呢河面的这个冰冻程度也已经足够的结实，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在上面 这个行走。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但凡是在这种结冰的水面上行走，一定要注意几大风险。一个是要注意有没有那种就是陷坑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被人挖过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结的冰面啊没有那么厚啊，你一定要随时留意脚下。另外一个呢，要注意这个走路滑倒的摔伤，这个也是需要大家留意的啊。那跟大家说一下去这个地方的路线怎么走呢，您可以坐公共交通啊，东直门乘坐916路公交车，在明珠广场站下车，下车之后您可以包车前往青石岭村，价钱可以找司机商量啊，一般是人均20到30左右，而且人越多越划算啊。这是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如果您是自驾出行的话，那您直接可以搜索白河峡谷走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是延庆的古崖居，咱们来仿古探秘。啊，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古崖居的远景照片的时候，你肯定想不到说在这峭壁上这一个个小小的山洞里啊，会是古代某个部落的起居所。等你走到其中的时候，你闭上眼好像还能闻到那种炊烟的味道啊，穿过历史的寂静，它是扑鼻而来，这种味道很神秘啊，而且很悠远，它就像是一个符号，在中国古建筑史上也是篆刻了一方另类的丰碑。那冬季的古崖居呢，依旧不减风采，寒潮到来，景区在经过雪的洗涤之后呢，空气会更加的清新，您可以吸氧、赏雪、观冰挂，可以登古崖，然后呢感受崖居独特的建筑艺术，体验古人类如何在冬季生存，同时呢也能尽情的体验冬季登山的乐趣。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要去这个地方我怎么走啊，告诉您，您可以走德胜门，然后呢乘919公交车至延庆东关站后呢向北直行大概500米，百家车站转乘张山营方向的920公交车到东门营站，也就是古崖居路口下车就可以了。当然您如果驾车直接搜索延庆古崖居。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地方呢，就是黑龙潭冰瀑赏奇观了啊。尤其是可能我们说哎呀也没碰到下雪天啊，到哪去欣赏那些，这叫怎么说呢，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那种感觉呢，那您可以去黑龙潭。所谓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9天，瀑布一种极柔的水和一种极硬的岩石所撞出来的美丽，让所有人都会为之震撼。温暖的季节，那些美丽的瀑布是一泻千里，令人生畏。那寒冷的季节呢，这些美丽的瀑布就会瞬间定格，那的美是另外一种美啊。在黑龙潭各位就可以欣赏到3瀑18里潭的冰啊，晶莹剔透，把这条峡谷雕凿成井中有奇，奇中有井，各种冰瀑、冰挂、冰柱等等各类景色啊。今年冬天更是推出多项冰上娱乐活动，比如说溜冰、坐冰车、滑冰梯等等，让您和家人能够感受到冰上刺激的同时玩得尽兴。跟各位介绍一下自驾线路，您可以走京城高速到密云城区，然后走水库风景区，最终到达黑龙潭。 吹飘了夜幕，映红在流淌，揭开了天的衣裳，星星的纽扣一颗一颗掉进了爱的眼眶。恋爱的季节到来，秘密的乱语，多情的北海之岸，情人的天堂， 一枚戒指戴在你手上，就在今夜星空下许一个愿，让我们永不分开，摘下一天的星星做条划船，带你去游遍北京。北京让我来吻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让我来吻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爱在夜的北京漫游。恋爱的季节到来，与你的软语多情的北海之岸，情人的天堂，一枚戒指戴在你手上，就在今夜星空下许一个愿，让我们永不分开，摘下一天的星星做条划船，带你去游遍北京。北京让我来吻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让我来吻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爱在夜的北京漫游。说你爱我一遍就足够，也许一千年，也许一万年，哦，也许是永远。让我来吻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让我来为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让我来为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让我来为你，吻去一颗泪珠，请把你的右手放在胸口，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在夜的北京漫游，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啊，北京周边适合冬季去游玩的地方。接下来说的这个地方是赤城啊，我们去泡温泉。不同于北京小汤山的温泉，赤城的这个温泉绝对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你想想，康熙曾经送他的祖母经常去这里洗浴，吉鸿昌也是甚爱这里。 赤城的温泉啊，它的所在地叫汤泉，是一个小村庄，地热非常的丰富，几乎家家户户都经营温泉产业，甚至连当地的宾馆房间里的热水，那其实都是温泉水，也就是说从温泉池直接引过来的啊。温泉附近的旅游景点不是很多，去那里主要你就是泡温泉，通常都是在这儿住上一晚上，然后第二天到周边转一转，什么这个赤城县鼓楼、金阁山、龙门磨牙石、堂子庙等等，都算不远的地方啊。当天都可以返回温泉度假村。那远处在赤城的北边就是坝上草原，南边有大海坨，都是户外人士比较喜爱的这个旅游地。自驾的路上会路过怀来、鸡鸣驿，可以顺路去玩一玩。那自驾路线呢，介绍一下，你可以从北京走怀来县城，然后呢过鸡鸣驿，然后怀来再穿过怀来县城，然后呢叫雕鹅堡，再走三岔口，最终到达赤城温泉。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北玉县，咱们去看古堡。应该说冬季啊是一个仿古的好时候，因为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历史的肃杀感，对不对？那河北玉县，古代燕云十六州的豫州就是这里，文化底蕴十分的深厚啊，而且城里边文物也是比比皆是，什么辽元明清建筑风格各异啊，儒释道文化异彩纷呈啊。玉县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村便有堡，建堡则有村啊，然后玉县的每座古堡都是自成体系，都垒有高高的城垣，然后呢为土垒夯实而成，年代不同，古堡规模也不一样，古老些的呢都建在比较高的地带，想想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要凭借这种居高临下的优势抵御外来侵扰和山洪的水患啊。那年代比较近的古堡呢，大多数都建在远离河道、宽阔平展的地方，规模比较大。等到正月期间呢，在西古堡有异彩纷呈的打树花等民俗表演，更是为这里增添了无数的人气。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驾路线，您可以从北京市走京藏高速，然后呢宣化转宣大高速，华稍营出口，记住不要下高速，前行2公里左转入张石高速，玉县东出口下高速右行，注意你要观察出口标志啊，然后呢到达玉县县城。好，接下来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是天津的杨柳青镇，咱们去看年画。那在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国年画，而有年画的地方就有杨柳青的影子，可见这杨柳青年画影响之深啊。杨柳青的民间木板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之际，此时杨柳青镇的地缘优势已经由盛而衰，走进了西时杨柳金飘零的晚唱时节。那如今杨柳青年画已经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有识之士也都在为传统文化的复苏做着贡献，年画自然也就成为了杨柳青镇旅游观光的最重要的看点。各位，您可以怎么走呢？从北京南站乘坐动车可以直达天津杨柳青镇啦。好，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景点啊，都是适合在冬天啊，咱们北京的居民可以到附近去走一走看一看，又不是很远的一些地方，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带来一点参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我们出发吧。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旅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可能很多人啊都会在过年期间参加很多的这个聚会也好，或者是您平时就是一个特别有品味的一个有格调的人，然后呢经常去参加一些 party 啊等等的啊，或者参加一些这个酒会啊晚宴啊什么的，那经常会接触到的就是一个红酒。所以我们今天呢，请来了一位我们的老师，来自于文津品醇葡萄酒学院高级讲师可赛老师，欢迎可赛老师。 大家好，我是可赛。 欢迎。那今天可赛老师呢，会带着我们啊，咱们一边品着葡萄美酒，品着红酒，一边跟着可赛老师去来到这些酒的产地，咱们来一趟这个美酒之旅，好吧？ 好啊。 好，可赛老师，你今天准备带我们去哪儿？ 说到葡萄酒的话，我相信大家想到的第一个一定是法国 啊，浪漫的地方， 浪漫之都，对不 对？ 对 对对 啊 ，OK。那么我们聊到法国之后，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肯定是波尔多 啊， 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先从波尔多开始聊起。 嗯，好的好的， 那不知道说起波尔多，大家都是什么印象？ 波尔多呀，我因为对酒确实没印象。 大家呢想起波尔多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啊。 是这样，波尔多呢同样呢也是这个阿基坦公国，我们说这个是法国那个其中一个公国的一个首府。这个地方出产了我们知道世界上非常著名很多很多非常著名的酒庄，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个经常会提到的什么拉菲拉图什么等等，这个一级庄二级庄包括烈级庄都是源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生产很棒的高质量的葡萄酒，每一个产区呢都有每一个产区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波尔多风格的酒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想到这个酒是一个非常强壮非常坚挺。 那其实是这样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波尔多是一个著名的产红酒的一个地方。 对， 除了红酒，我如果去到这个波尔多的话，有哪些地方我可以去游玩一下？ 当去到波尔多，当然不可错过的就是美丽的葡萄园了 啊。就是那些女孩特别愿意去照相的那些地方是吧，拍写真。 对对对，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几个电影啊。一个叫这个伟大的一年，然后一个叫漫步云端，这两个电影拍的都是这个波尔多葡萄园的美丽景色。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知道波尔多呢是这个法国第四大城市，而且波尔多是唯一一个在欧洲允许军舰在内陆掉头的这么一个港口城市。所以说波尔多呢它的这个气候非常非常的宜人，海边城市嘛，盛产很多的海鲜。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多搭配海鲜非常棒的酒。 那一般去波尔多的话，比如说咱们从中国去的话，一般就是需要飞多长时间？ 一般来说我们从北京直飞的话，大概需要十个小时左右。但是一般到欧洲可能我们需要在巴黎啊或者是阿姆斯特丹转机的过程呢，基本上需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吧，就可以到的波尔多了。 那个地方啊，除了刚才说的酒之外或者喝的吃的呢， 当我们到波尔多之后，我们一定不可错过的其中一款甜品，叫做焦糖布丁。非常非常的美味。这个布丁呢是烤制而成的，外边非常非常的焦，但是里面非常鲜嫩，因为这个它的原料完全是由蛋黄来制作的。大家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甜品，可能也有人会吃过，但是为什么它是完全由蛋黄做的呢？因为在波尔多大量的蛋清被使用做了葡萄酒中的一个工艺，用蛋清去吸附和沉降葡萄酒里的这些沉淀，所以说剩了很多很多的蛋黄，那么聪明的波尔多人就研发出了这个甜品 啊。这个是一道不能错过的甜品， 波尔多美食 啊。波尔多美食， 对对对 啊。然后还有呢其他的值得推荐的， 比如说我们到了波尔多之后一定不可错过的一个景点，叫阿卡熊大沙丘。 阿卡熊大沙丘，这是跟熊有关吗？ 跟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地方的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呢是在海边的一个像一个大沙山一样，但是这个从这个沙山站在这个沙山的山顶往下看，你的一侧就是海，你的另一侧就是茂密无垠的森林。正是因为这些防护林挡住了吹来的沙子，所以说这些沙子在海边聚集，从沙滩慢慢变成了沙丘，最后变成了一座大大的沙山。非常非常的美。大家知道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将爱》。 将爱、就是、 将爱情进行到底。 对对对，没错。 哦，他最后有一幕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那个女主角跑到了海边， 对， 然后那个李亚鹏，在一片沙子上去追他那个， 对对对，没错，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这个地方。 哦，叫什么？ 叫阿卡雄大沙丘。 阿卡雄大沙丘， 对，没错。而且阿卡雄大沙丘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它生产着非常高质量的生蚝、海螺和我们说的甜虾，这三个呢也是波尔多美食之一，大家一定不可错过。而且呢，这个生蚝在那个地方非常的便宜，因为这个地方目前旅游被开发的还没有这么的深入，所以说在那儿去这个到那儿去旅游的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它的价格还是很平实很合适的，基本上的话像我们直接生吃的这种大小的生蚝，大概在5欧元12个 啊，五欧元十二个，那这就很便宜了。 没错， 对啊，这赶上国内的价格了。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非常非常的棒。这个地方呢，景色非常漂亮，以前是法国皇室在这儿修建了一个小小的度假村，在这个不那么繁忙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度假，然后慢慢这个地方才开始对平民开放，然后慢慢演变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度假胜地。 那住的地方呢，一般去波尔多那边住宿会贵吗？ 住宿的话，一般我们说三星级的酒店一间夜的话大概在70欧左右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到了波尔多，我不推荐大家住到这个酒店去。我非常推荐大家住两个地方。第一个是酒庄。 酒庄可以。 酒庄。 住在里边。 对对对，没错。第一个是酒庄，那么我们一会儿聊聊如何去住在酒庄。 对对对。 那第二个呢，就是法国当地人去的一些度假村。这两个地方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好。 哎，你给我们这个分开介绍一下，我特别感兴趣。那酒庄怎么进去住？ 在波尔多的酒庄其实大部分呢已经被开发成了一个一个的旅游景点或者说是旅游中心。在这个酒庄里，我们不但可以品尝到这个酒庄生产的高质量葡萄酒，同时我们也可以住在这个酒庄里，感受当地法国人真正的这个文化，他们的饮食起居文化。同时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酒庄吃到非常正宗的波尔多美食。 那这种感觉不错啊，你住到一个酒庄里。其实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如果我们去到波尔多，可能到哪能买到当地这个比较地道的啊纯正的这个葡萄酒啊，那可能在这些酒庄里你有什么推荐的酒庄吗？就比如说哪几个酒庄比较好，或者您去过有亲身的感受的啊。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名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酒庄。这个酒庄呢叫史密斯上拉菲，或者是叫史密斯高顶拉菲，它离波尔多的这个市中心非常非常近，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那么这个酒庄不但是一个顶级的列级名庄，而且还是一个五星级酒店，同时还是一个三星米其林餐厅。而且这个酒店里还可以做葡萄籽葡萄皮的 SPA。 哇， 非常非常的享受 啊！进去以后基本上吃这个叫什么，吃住享受这个美容娱乐都一体了。 对对对，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会用到一个化妆品的品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品牌叫欧缇丽。那么这个品牌就是由这个酒庄生产的，它里面大量的使用到了这个我们喝的葡萄酒。为什么我们说喝葡萄酒会美容、会养颜、会保养，就是因为葡萄酒里有很多单宁花青素，他们把葡萄皮和葡萄籽里这个物质提炼出来之后，然后又做成了这样的化妆品。 那你说像去这些酒庄，我去之前是要提前预约，还是说我随时去都可以？还是自由行就行，还是非得一定抱团才能行？ 一般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去自由行。 自由行 当然这样的高端的这些酒店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预约之后呢，我们第一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第二可以保证你当时到了一定能够住上，因为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些地方的房间包括餐是非常非常抢手的。 那一般预约的话，我们在国内怎么预约？是也要登录它的官方网站吗？有中文版的吗？还是说一定法文的？ 对，他们有英文版的网站。我们基本上大家这个现在浏览器很多都有自动翻译对，然后我们现在就上去预约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非常简便基本上上去之后登记一个我们的这个信用卡信息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阿卡雄大沙丘，吃着海鲜，我们可以品尝波尔多非常顶级、非常棒的干白葡萄酒。 那么我们到了这个史密斯高顶拉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品尝它非常棒的红葡萄酒。那么波尔多还有一种酒也是世界著名，我们一定不可错过 哦， 那就是贵腐甜酒。贵腐甜酒呢其实也是白葡萄酒里的一种，只不过它的口感呢是非常非常香甜的。当我们闻到这个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量的感受到这个蜂蜜啊、果脯啊这种非常非常甜，同时非常甜同时又带有一丝酸度的这样的味道，而且入口一点都不腻，非常的好喝。这样的酒搭配一种美食是绝配，鹅肝。 哦，法国人爱吃的那个， 是的 啊、哦，鹅肝， 是的，搭配鹅肝。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呢，不可错过的世界著名的贵腐葡萄酒产区就在波尔多，就是苏代 啊、 苏代这个产区。那么我们到了苏代这个小镇呢，我们可以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价位也合适的贵腐葡萄酒。然后我们可以到这个小镇隔壁的一个小镇。车程非常的短，大概需要15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小镇盛产南法最著名的牛肉，一定要到这里点一份牛排尝一尝。这里的牛排呢跟其他地方可能还有一些区别，这里的牛排全是用葡萄藤烤出来的。 葡萄藤烤的？ 对，葡萄藤烤的。那么我们知道每年呢葡萄藤都会长出很多新的枝条， 对， 那么当地的一些酒农把这些枝条剪掉之后收集起来晒干，然后用它来烤牛排，这样的牛排本身就带有了一种这个果木的香气，同时还有一种这种葡萄的这种清香。就像我们知道我们吃这个在国内吃包括烤鸭呀，包括很多烤的食物，我们都喜欢有吃果木的，为什么？因为果木本身就是有一种 木香， 木香 啊， 对对对，所以说当地的这个非常优质的牛肉呢，然后再用这个果木烤完之后什么佐料都不加，不像我们要什么加一些这个黑胡椒的 sauce 什么都不加，撒一点点海盐 哦， 然后配一口这个来自波尔多的红葡萄酒，非常非常的美味。因为这个红葡萄酒里呢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单宁，这个单宁可以软化这个牛排。很多人吃着说啊，我觉得牛排太柴了，太干了，其实是因为没有跟葡萄酒一起吃。这个牛排呢我们吃一口在嘴里，切一块牛排放到嘴里的同时喝一口葡萄酒，在嘴里一边让这个酒和肉在嘴里结合在一起，我们再来吃，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酒也没这么涩了，肉也没这么柴了，肉变得非常鲜嫩丝滑，酒也变得非常的柔和甜美。 非常感谢我们的可赞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种非常好的去处，而且又介绍了一种你非常专业和地道的一种吃法。刚才你说到了白葡萄酒， 对， 红酒，还有那个什么 贵腐 甜酒， 对对对， 是吧？像这几种酒他们在喝上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喝白葡萄酒，什么情况下喝红葡萄酒？ 一般我们遵循一个原则就 OK 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白酒配白肉，红酒配红肉，甜酒放最后。 甜酒放最后指的是它可以和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对着喝，或者不是对着喝，就是有先后顺序的喝。 对对对， 可以一顿饭，比如说一顿饭我可以喝两种酒。 没错， 这有点违反中国的喝酒礼仪，就是不能掺着喝，越掺越醉，这个是没关系的吗？ 没关系，因为他们同样都是葡萄酒，所以说不像我们说这个混着喝呀，可能容易醉，因为他们都是葡萄酒，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吃西餐，尤其是法餐的时候，它是分头盘、主菜、甜品，分一道一道的菜，所以说每一道菜我们都可以搭配一个这道菜，将搭配起来最好的葡萄酒。比如说，如果说什么叫白酒配白肉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生蚝，任所有的海鲜，然后包括这个鸡肉、鱼肉等等，这些都属于白肉。白肉配白酒，那么我们说的红肉是什么呢？比如说牛肉、羊肉，包括很多人经常会误解的一个鸭肉也是红肉。 哦， 鸭肉也是红肉。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西餐里有一道菜叫烤鸭胸肉。我们可以发现把它切开之后它还是红色的。那这样的菜配红酒也是非常美味。红酒里的单宁呢会软化红肉里面的蛋白纤维。会让它变得更加柔和。那为什么我们说甜酒放最后呢？一般来说我们吃西餐的时候最后一道吃的都是什么？ 甜品。 甜品，没错。 甜品和甜酒有一个互相升华的作用。 嗯，那不会是太甜了吗？ 嗯，不会 不会 不会，因为如果我们单吃甜品的话可能会觉得太甜、嗯、但是如果一旦配上了甜酒反而不这么甜了 啊。 因为甜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酸度也很高 啊、 哦、正是因为它的高酸，所以才能够让这个甜酒里的甜变得不这么腻，那么搭配上我们的甜品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愉悦。 嗯嗯嗯，那还有就是咱们如果去波尔多的话什么季节去比较合适？ 大家尽量呢不要在冬季去到波尔多。 嗯， 因为冬季的时候波尔多会经常下雨 啊、哦、 而且这个地方的温度呢大概就在零上一点，所以说会感觉 很阴冷 很潮湿，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嗯、 那去的时候尽量呢在这个春天 嗯 和秋天、嗯、当然如果秋天我们去的时候呢会正好赶到他们农忙的季节、嗯、收获葡萄的季节、嗯、可能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但是也可能当地人不会这么去尤其是酒庄不会这么用心的去招待我们。 哦，那他们还都是要忙于农活。 对对 对, 对, 对， 就没有那么热情跟周到的照顾。 对，还是一个很传统的这么一个农业地区。 哦， 还有就是我们到了波尔多之后最后一站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叫圣艾美农。 哦， 圣艾美农。 嗯， 我相信大家出去玩我们唱歌的时候经常会唱到这个因为爱情。 嗯，对 对 对， 对不对、 嗯、 我们唱到这个因为爱情的时候后面这个 MV 嗯 就是在圣达美农拍的，圣艾美农拍的。圣艾美农是也是波尔多唯一的一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小镇。 嗯，它就是一个小城镇。 对 对, 对， 很小吗？ 很小很小的一个小城镇。 嗯, 嗯， 但是这个城镇存在了很多很多年。 嗯， 而且非常非常的美。这个地方我们上到这个小镇最高的这个建筑，这个小镇最高的建筑就是它的教堂。 嗯, 嗯， 我们到教堂顶之后就往四周看，一望无垠，全是葡萄田和一个一个的酒庄，非常非常的美。 这样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可赛老师给我们推荐的几个去到法国波尔多您一定要去感受的几样这个美食和美景啊。 嗯，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叫一个甜品，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叫 阿卡雄大沙丘。 阿卡雄大沙丘。 对， 然后还一定要去 巴萨克苏代吃去巴萨克吃牛排 啊，去巴萨克吃牛排。 对， 然后呢去 圣艾美农小镇 啊，圣艾美农小镇。 对， 以及如果您要住的话，您就要最好您可以去选择住在 酒庄。 然后我们的可赛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酒庄，叫 史密斯高顶拉菲。 哎，这几个点啊，强烈的推荐给大家。那刚才可赛老师说到了，说我们有一支 MV， 有一首歌曲的 MV 就是在那儿拍的啊。 没错， 我们接下来呢就把一首主题曲也送给大家。 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Thank you.

这个区叫香槟区。那么当我们说到香槟的时候，其实是指只有在法国香槟区生产的起泡葡萄酒才能够叫香槟，其他的那些酒，比如说西班牙的、意大利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生产的，只能叫起泡酒 啊。 所以说香槟是非常非常昂贵同时质量很高的起泡酒 哦。 香槟的美景呢也非常好，相信大家一定会去香槟看一看。 嗯， 到了香槟之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地方呢叫高村，就是高处的高，村子的村，就叫高村。传说这个地方是香槟的发源地。我相信有一句话大家肯定都听到过，是说当第一个人他不小心做出了香槟的时候，他喝了一口，他说了一句话，叫我仿佛品尝到了天上的星星。 哦，哇， 很美， 这个形容啊， 非常非常的美。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可以很深入的了解香槟的一些独有的文化。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回忆一下以前，以前呢，这个 iPhone 刚刚出这个金色的时候，叫香槟金。 对对对， 以前奥迪。有奥迪这个车有一个颜色也叫香槟色，但是后来都改了，都没有这种叫法了。 对啊， 对不对？为什 么？ 因为他们都被香槟协会给起诉了。 哦， 包括以前我们自己也在做香槟，但是这官司打了十几年，到现在也不能叫香槟了。因为香槟协会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非常非常强，同时非常非常团结的这么一个协会。那么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可以受到香槟协会的接待，我们可以到香槟协会去品尝各式各样的香槟。那我给大家随便介绍两款，我给大家介绍两款比较精品的香槟。这两款香槟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男生向女生求爱时候用。 哦，您给介绍一下 啊。第一款呢叫路易水晶王妃。 路易水晶王妃是吧？ 路易水晶王妃。 好， 这个名字非常的棒。这款香槟以前是沙皇，俄国沙皇最爱喝的一款香槟。这款香槟的瓶子呢，完全是透明的，是用水晶做的。当我们喝完这个香槟之后，我们把瓶子给它退回去，它会给我们一个施华洛世奇的项链。 哦， 那么在欧洲，一般来说，当一个男孩向女孩求婚的时候，都会送他一只路易水晶王妃。 哦， 晶莹剔透。象征这一颗纯洁，就是象征着男生对女生纯洁的爱情。那么这个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 啊。好， 那还有第二款叫爱慕香槟。 爱慕 香槟 啊，听说过这种内衣啊。是那个爱慕吗？其实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啊， 对，爱慕香槟。为什么它叫爱慕香槟呢？因为这个香槟在法语里叫阿慕，就是爱情的意思 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开香槟的时候，上面有一个保护锁 啊，对， 去绷着这个瓶塞，防止它瓶塞崩出来。那么这个保护锁上面那个金属扣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钻石。 哦，就是这一款酒。 对，这一款酒，一般来说呢，当一个男孩向女孩示爱的时候，会送她一支，或者说和她共饮一支爱慕香槟。当这个男孩向女孩求婚的时候。会用一只路易水晶王妃。 哦，哎，您等会儿，您再给我介绍一下这个顺序啊。求爱的时候， 示爱的时候 就是给那个 爱慕 香槟， 对， 然后求婚的时候用这个叫路易水晶王妃， 对， 对吧？那这个上面的这个钻石它是也分大小吗？ 统一标准的， 买一瓶酒还送一钻石， 对， 但我这种就俗气了啊。但人家主要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和一种工艺上的追求，或者是一种艺术上的一种搭配，对吧？ 是的，没错。 爱慕，这是追女孩的时候可以用的， 对， 是吧？ 对， 这两款酒都在香槟这个地方能买到， 没错没错。包括我们经常熟知的明月香槟啊，巴黎之花呀、等等，都是香槟产区非常非常棒的酒。说到一个趣闻哈，某一家酒庄，我就不提是哪个名字了，这个酒庄非常非常的霸气，用我们说就是霸道总裁范儿。这个酿酒师说，我们今天下午一定要把所有的葡萄都收完。但是今天下午下雨了，而且我不能让葡萄上沾水，那大家想想会怎么办呢？ 哇，我如果用你刚才说的霸道来说的话，不会是给所有的葡萄全部铺上这个雨衣吧？ 不不不，他是在葡萄园上停满了直升机。 哇、哦、哇，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 啊。 包括很多我们知道这个很多酒庄为什么它能卖得这么贵 啊？ 因为他们有着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匠人工艺或者是匠心、嗯，他们为了让自己的酒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会不惜。代价不惜很多代价，比如说减产、 嗯、 比如说用很高的这个工艺， 嗯， 比如说很多方法来让它的工艺有那么一点点的提升。那么在我们看来可能说，哎呀，这个是不是不值啊，你花这么大的成本才让酒的质量上升了这么一点点， 嗯， 但是对于这些酒庄来说，这是他们的追求。 嗯， 一般这样的酒庄呢都被大的财团或者说集团收购了。 嗯， 比如说现在是这个在法国最顶尖的一些酒庄， 嗯， 大部分都是被 AXA 安盛， 嗯 啊、被 LV， 嗯， 被这个 GUCCI 被他们控股和这个百分百控股和这个收购的 啊、哦、 他们用了做奢侈品的理念来做了葡萄酒。 哦， 比如说我们还知道有一个酒庄，名字呢我也不提了， 嗯， 他把自己的酒窖，就是我们放酒的地方， 嗯， 就是我们这个酒做出来之后，像我们可能就真找个地下室或者阴暗的地方， 嗯， 只要符合它的保存条件，我们储存就 OK 了， 嗯， 不，他不是，他把自己的酒窖修成了一个环形的，一个环廊， 嗯， 然后把酒呢，这个贴着环廊放牌， 嗯，嗯， 每年会从维也纳请一个乐团过来给这些酒演奏。 哦，我的天哪，这简直了！就是以前听说过，就是给奶牛哈、啊、 演奏音乐， 是吧？让奶牛，这个给红酒演奏音乐， 对对对， 要醉它吗？就是要让它这个酒当中还带有音乐的灵气，是吧？ 对，这样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包括很多人认为葡萄酒是有生命和有灵魂的 啊， 我们需要去用我们自身， 那 我们人只是把它从葡萄变成了酒，那实际上它是上天和大地赐给，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 啊。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喝红酒的时候，有时候说要醒一醒，把这个美人唤醒一样， 没错， 那种感觉， 没错， 对吧？不能咔倒出来就喝， 没错， 对， 就是这样。 但那就显得太粗暴了，是吧？ 对对对。 哎，那如果说我要去香槟这个地方的话，待的话。就是我是直接可以住在这个地方呢，或者是还是说住在其他的地方，到这边来品尝一下香槟，品尝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去。 我建议呢，大家呢在香槟这个产区可以在高村，就是刚才我推荐的这个 嗯、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香槟的起源地， 嗯， 在这儿呢小住一晚， 嗯， 小住一晚，我们去尝一尝当地很优质的香槟，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在这个香槟，我们在这个高村，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我相信离开法国之后大家很少会再去接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亲手制作一款自己的香槟。 哦，可以，嗯，可以有这样的体验。 对对对、 嗯、 这个香槟区在高村呢有几家我们叫做酒农香槟、 嗯、 就是完全是用手工传统方法来做的香槟。那么这些香槟呢都已经加工做好，做成了半成品。那么最后也就是我们说最有趣的这一步， 嗯， 放酵母这一步是由我们自己来操作的 啊、 哦，是由我们自己来操作的。我们要先把这个香槟打开， 嗯， 然后把里面的这些这个酵母喷出来， 嗯， 然后我们自己打塞，然后自己做这个保护锁， 嗯， 然后自己往上这个做这个签封套， 嗯， 然后最后我们自己贴一个空白的酒标，在上面签上我们的名字，或者说你可以让庄主签上他的名字 啊、哦，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体验。 然后这瓶酒可以买回来， 可以拿走， 就可以拿走了。 对对对， 带回来了。 对， 哇，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自己亲自放置酵母的一瓶你的属于你的香槟。 对，而且你还可以按照你的口感来调配它的味道。 哦， 比如说我认为啊，香槟可能对我来说太酸了，我想让它甜一点， 嗯、 那么你就可以多加一点，最后多加一点糖。 嗯， 如果说你觉得啊，我喜欢干型的，那你最后可以少加，嗯、甚至于不加 啊、 哦。这样的话，我们根据我们自己口感做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的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款香槟。 哎，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之旅啊。 那么沿着这股酒香，我们到的下一个地方，一定是去了法国不可错过的勃艮第 啊。 勃艮第。那么勃艮第这个地方，说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可能没有如果说经常喝葡萄酒的人，会觉得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地方。如果说不经常喝酒的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地方我没有听过。 对啊， 但是这个地方是葡萄酒世界的葡萄酒圣地。 它为什么复杂？你刚才说了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呢，保留着我们可以说欧洲现在最传统的生产工艺和最传统的分级工艺。所以说很多人到了这个地方，看到这个酒标之后，或者说到了这个地方之后，觉得它很陌生，不了解，很多名词又很像又不是，有的时候是几个词拼在一起，有的时候是几个词拆开，那么会觉得很混乱。而且他们的价格，同样的地区几乎是两个酒庄就挨着，为什么能差出十几倍去？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地方很复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世界葡萄酒圣地呢？我们世界上最贵，目前世界上最贵的红葡萄酒就是来自这个地方 啊， 就是我们说的 DRC， 叫罗曼尼康帝。 罗曼尼康帝啊， 罗曼尼康帝，对，这个罗曼尼康帝就是来自于勃艮第地区。而且我们说，基本上如果我们这么算，如果我们说世界前十贵的葡萄酒，70%，也就是说至少有7个是来自这个地方的。 就都来自于这个区域。 对对对， 为什么贵？它 首先物以稀为贵，这个地方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第二，这个地方的工艺非常的传统。第三，它的气候很适合葡萄的生长，所以说做出的酒呢质量也很高。包括呢它的一些历史因素、综合因素，导致了它这个地方的酒价格普遍来说高于其他地方。而且会有某些名庄、某些很有名的田生产的酒价格非常非常的高昂 啊。那这个地方我们说如果要去游玩的话，应该怎么样的一个顺序，或者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 来到这里呢，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款美食，叫勃艮第红酒炖牛肉。 火啊！ 我相信很多在家做菜的朋友可能也会看到过这个菜。但是到了勃艮第之后，他们用的牛肉可能跟我们经常会用到牛肉不一样。他们在法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vo， 专指的是小牛肉 啊。 它的肉质呢非常非常的鲜嫩，然后用这样的肉，然后加上勃艮第特有的红酒，然后这样经过长时间的炖，就做出来这么一个勃艮第红酒炖牛肉。那么既保留了这个勃艮第红酒的香气，同时也让这个牛肉变得更加的嫩滑。在这里吃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再点上一杯或者是一瓶勃艮第的红酒，搭配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美味和享受啊。 是的。 那这个地方你刚才说了，它这个地方的红酒都特别的贵啊，都很贵。那比如说我们去那边是不是消费啊会很高一些？ 其实还真不是。这个地方呢人呢普遍来说，就像我们说的更加淳朴一些 啊， 更淳朴，所以说当地的酒呢可能会价格比较高，但是其他的消费呢还是很平实很合理的。到了这个地方，我推荐大家到一个地方去玩一玩，叫伯恩济世院。 伯恩济世院 对，伯恩济世院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是以前的一个教堂，然后是这个由勃艮第公爵出资把它做成了一个救济院。然后这个救济院出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救济院里的这些修士，他们自己要生活，自己要生存，所以说他们有一片自己的小农场。这片小农场里呢，既种葡萄，也养一些动物，然后也种一些这个小麦。那么慢慢的，这些葡萄越就是这个葡萄园越种越大，越种越大，最后成了叫伯恩济世院酒。这个酒每年呢都会举行一次拍卖活动，一次一拍，这个酒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这是勃艮第一个景点，是吧？ 一个景点，对。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勃艮第的酒一般来说价格都比较高。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怎么去花最少的钱去品尝到最多的这个葡萄酒呢？我们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生产葡萄酒的一些特色，而且我们可以花很少量的钱去尝到很多的葡萄酒，因为这里的葡萄酒都是一杯一杯的。而且都是在地下的酒窖里，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长廊。那么我们自己随走，自己走随喝，自己随走，自己走随喝，你可以尝到很多勃艮第的酒。虽然说都是勃艮第的酒，但是也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们说这个中餐里面勃艮第的酒很适合配什么菜呢？ 嗯嗯嗯， 一般来说我们用勃艮第的酒配一些烤禽类的， 嗯， 比如说烤鸽子， 嗯嗯嗯， 烤鹌鹑， 嗯， 或者是一些抹酱汁比较少的烤鸭， 哦， 都非常非常的棒。 那接下来呢，我们离开了勃艮第，我们继续再往前走，法国哪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到了法国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普罗旺斯。 哦，这是所有女生心目当中向往已久的一个地方， 是 吧？普罗旺斯的这个叫 一望无垠的、 那个叫香薰、 薰衣草、 薰衣草花海啊，这个地方，您说说普罗旺斯啊。 到了普罗旺斯之后呢，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普罗旺斯的薰衣草。普罗旺斯同时还生产着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葡萄酒， 桃红葡萄酒， 也就是我们说的粉红葡萄酒，或者是玫瑰葡萄酒。 嗯嗯嗯。 这个地方呢，不管说它的薰衣草，还是它的景色，还是它生产的酒，都非常非常的浪漫和美丽。 嗯， 那么我相信很多女士、很多女生也会很喜欢这个地方的葡萄酒。 嗯， 那么离这个普罗旺斯不远呢，有一个小城市叫亚维尼翁。 嗯，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法国的艺术中心了。 嗯， 每年都会在这里举办艺术节。如果说我们去正好赶上艺术节，我们可以去看到很多很多的话剧。很多很多，甚至于在路边就有这样的各种的艺术表演 啊、 哦！而且离这个地方不远，还有一个景色非常美丽，叫圣十字湖。我们到了圣十字湖呢，如果说我们是跟团去的， 嗯， 那可能导游会跟大家说啊，不要去这个租船往湖中心去游览。 嗯， 但是如果是自由行去的，我们一定要去租一个船往中心看一看，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有一个很大的溶洞 啊、哦， 而且这个湖。它的湖的一边是山，是悬崖，有很多当地人会直接从上面往下跳水 哦。 但是这个呢比较危险， 啊、 没有经过这就没有这个 训练过的 对对对，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尝试 啊啊 啊, 啊, 啊。 那么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还可以回到这个普罗旺斯， 嗯 啊，他们离得都非常非常近，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各种美食，他们很多的食品里面都可以加薰衣草 哦， 比如说我们知道冰激凌 啊啊，对对对、 对，然后比如说甜品， 嗯， 很多东西都是用薰衣草做的 哦，哇， 非常非常美、 嗯。 那么这个去的季节呢，我推荐大家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也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去，这个时候正是薰衣草开得最茂盛、最茂密的时候。 嗯，也是跟这个咱们中国的月份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七八月份是吧？ 对对对， 过去。啊，好，太好了、 嗯， 这个想想都美啊！哎，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可赛老师今天带着我们边品着美酒， 嗯， 边这个游览了一下法国，如此的有画面感，如此的有味觉。那希望各位能够再去法国旅游的途中能够想到可赛老师的这些推荐，回来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个旅游过程当中的感受。再一次感谢可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 谢谢谢老师啊、嗯。好，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法国歌曲。 Secondes. Dans mon cœur, je sais, cela ne changera jamais. Pour moi, tu seras toujours le seul garçon au monde. Et tout au long de ma vie, c'est toi que j'aimerai. Tourne la valse du temps. S'envolez-moi les années. Je t'aime toujours au présent. Et toujours je les tendres, passons les délires. Dans mon cœur, je sais, cela ne changera jamais. Tu seras toujours le seul garçon que je désire. Et tout au long de ma vie, c'est toi que j'aimerai.